各位好，这里是每天中午正在为各位直播的好歌会说话，我是英超。那么今天呢是4月1号，也是我们北京文艺广播开播24周年的日子，祝北京文艺广播生日快乐。那么呢，在今天一天的时间当中，甚至整个4月份呢，我们都会推出一系列的庆生活动。我们来跟大家先在今天节目前跟大家介绍一下哈，这个早上节目开始祝贺，这就不说了哈。然后呢，文艺广播的主持人呢和北京人艺的诸多表演艺术家联袂为北京文艺广播送上生日祝福，相信呢各位已经在这两天的节目当中听到了。诵读小站呢，在每一天的8个时段也会精彩呈现文艺广播主持人们演绎的《茶馆》《骆驼祥子》《龙须沟》《阮玲玉》等等人艺经典剧本。我是英超，那各位呢，今天也会在这个片段当中听到我和江夏带来的这样一段演绎哈。那么在今天下午2点钟呢，诵读小站会在西单图书大厦举办特别的活动，著名朗诵艺术家陈铎将和热爱朗读的朋友现场朗诵美文，以文怡情，以读会友。刚听到这个消息的朋友还来得及，还有几个小时，赶快中午吃口饭，下午2点钟可以去那儿去参与哈。那么在今天晚上7点到9点呢，打开文化之门和演艺群会会打通，一起呢做一个开播24周年的特别节目。那文艺广播呢也会携手中国话剧界国宝级的演出团体北京人艺，从今儿个开始到4月底，整个一个月带来各种不同的活动。那么在今天晚上的特别节目当中呢，我们还会邀请到人艺著名演员梁丹妮和青年演员杨佳音做客节目。那么呢，一起来跟大家分享他们的一些背后的故事。那么除此之外呢，我们在这个过程当中还会为大家送出好礼。那么在接下来的一整个月的时间当中呢，跟大家展开互动，那我们也是将邀请24位参与活动的听众作为北京文艺广播开播24周年生日季活动的特别嘉宾，在本月底到北京人艺和我们一起庆生看话剧。怎么样，还想什么呢？咱们就约起来吧。 和你聊聊他的音乐，和你谈谈他的过往，歌坛星云录。 好，接下来呢进入到我们的节目环节哈。今天是4月1号，每年的到今天呢都绕不开一个人，那就是我国香港著名歌手张国荣。他呢唱过的歌，演过的戏，真的是给几代人留下了牢牢的印记，而且呢至今都还有深远的影响力。所以说呢，他是一位能歌会演的奇才。当然了，这是大家所熟知的张国荣。那其实呢，除了演员呢、歌手啊之外，张国荣还是一位创作好手。只不过呢，作为演员和歌手的光芒太强了啊，好闪耀啊。但是呢，很多人就不会注意到他还是一位创作型的好手。那么今天我们的歌坛星云录就来跟大家聊一聊创作歌手张国荣。欢迎各位呢依然是通过新浪微博找英小超，英雄的英，大小的小，超人的超，或者是微信公众账号找北京文艺广播，跟我们一起来互动聊天哈。张国荣呢会作词，会作曲填词。早在1983年的时候，他发行的第二张广东话专辑《一片痴》当中就收录了他个人的创作。专辑当中的一首歌曲叫《情自困》，就是张国荣自己填的词，这是他真正意义上的第一首创作作品。这首歌的文字表现方面呢，显得相当的利落，而且有味道。我们来分享两句歌词哈：无言低首，暗流下眼泪，情怀始终是期待，无奈此刻逝去往昔的欢笑，愿你他朝美梦仍在。啊，是吧，我们从歌词当中就能感受到他的情怀非常的真挚。那么稍后呢，我们就一起来分享《情自困》这首来自哥哥张国荣第一首创作的作品。 眼泪情怀始终是期待，无奈此刻逝去往昔的欢笑，愿你他朝美梦仍在，求一刻情迷自困， 愁一杯醉了痴心，难收起破碎的心，爱已消失了根。难忘当初夕阳接近，头怀会已欠我心，红唇轻掌难再让我轻轻吻，在我心中独自留恨。 无所谓的所谓，他说每年到4月1号都要感叹自己真的老了。作为60后的张国荣歌迷，虽然说喜欢了他好几十年，但看着自己的儿子觉得自己像是一个伪歌迷。儿子知道更多哥哥的歌，前奏一出来他就能说出歌名，真的是比我厉害太多了。 难忘当初夕阳下接近，红唇轻掌难再让我深深吻，在我心中独自留恨。求一刻情迷自困，求一杯醉了痴心，难收起破碎的心，爱已消失了根。街灯映我心，孤单难寻，风中失我真。残红烛光伴我痴痴醉，问你可知我爱是常在。 情自困来自哥哥张国荣的演绎，这首歌呢收录在1983年发行的专辑《一片痴》中。那么同样是在1983年，张国荣还发行了专辑《风继续吹》。那么这首歌当中，这张专辑当中啊，还有一首翻唱歌曲，名字叫《片段》。原曲的这个是经典的英文歌曲《卡萨布兰卡》，后来呢，张国荣自己重新进行了填词，副歌部分的歌词呢直白而有力度。比如说，就算有真爱念，亦会有变迁；就算痴心两面，亦觉心酸。那么从《风继续吹》之后呢，张国荣的专辑当中偶尔会收录他个人的词作，算起来一共有八首，其实呢不算多，但是呢风格都还是比较统一的，就是直白而有力。一起来分享张国荣演唱的这首《片段》。 初跟他相识的那天，心中不知不觉暗将爱奉献，漫步共话情意每天，暗觉热吻感觉突然，分开只一刻亦仍挂念。想起当初跟他相拥的那天，车厢相看相对，爱心两如烟，亦梦亦幻如梦似烟，再次热吻感觉自然，一刻的痴恋造成片段。就算有真爱念，亦会有变迁。 亦觉心酸。今怕的往事消失前，他朝躺在户，莫再挂念。 皮皮说，每年这一天呢，我都会给自己放一个假，不为别的，就是想告诉自己，如果生活太累的话，一定要停下脚步休息一下，出去玩也好，在家里睡觉也好，总之要排空心里的负面情绪。那么哥哥让我最受益的一件事，就是要为了自己仅有一次的生命而努力生活。 但是我估不到真心的感谢你，原来我只可以拥有你一个片段的真心。 想起当初跟他相拥的那天，车厢相看相对，爱心两互牵，仍然亦怀疑无钱，再次热吻感觉自然，一刻的痴恋造成片段。就算有真爱，亦会有变迁。就算痴心两面，亦觉心酸。跟他的往事消失前，他朝躺在户，莫再挂念。有真爱，亦会有变迁。就算痴心两面，亦觉心酸。跟他的往事消失前，他朝躺在户，莫再挂念。若有一天真的再会，亦作片段。 片段来自张国荣的演绎，没错，这首歌的名字呢就是叫做片段。那比起作词呢，张国荣谱过的曲子也是挺多的。那么第一首曲子呢，就收录在了1988年发行的专辑《纯洁的雪》中，歌曲《想你》就出自张国荣之手。不过呢，歌曲的影响力并不是很大，毕竟《热辣辣》呀，李宗盛作曲的《最爱》，电影《英雄本色2》的主题曲《奔向未来的日子》是当时的主打。不过呢，这首歌还是让张国荣的创作才华得以展现，歌曲的可听性呢并不见得比专辑中的其他热门歌曲要弱。那么接下来我们就来分享由张国荣演唱的《想你》。 是否心已淡，是挂念你的冷淡，难合上眼，枕边早沾着冰冷，夜深不觉冷，但只躺在泥潭，长夜冷冷，晚风霜冷漠驱散，眼前总慨叹，在脑内化作中泛滥，垂下了眼，压抑想淌泪的眼，但沙吹进眼，令我极心为难，无助无望无奈，曾立心想放弃，自制自我在每日怨天怨地，情话情意情路 情尽都经过，也是因你留下我在昨日过活淡如死。痴心像马戏，似小丑眼内希冀，为想得到你愿竭力以心献计，想你大于你，暗街灯也在想你，但却在暗示结局甚迷离。 理查的姑姑说，想起了哥哥的习惯，唱歌前呢都要给这首歌编一个故事，唱的时候呢脑海当中浮现故事当中的画面，这种画面感呢会让他唱得更加投入。后来呢在网上看到了很多人教唱歌技巧的视频，发现大家都会提到这一点。 日愿天愿地，情话情意情路情尽都经过，也是因你留下我在昨日过活淡如死。痴心像马戏，似小丑眼内希冀，为想得到你愿竭力以心献计，想你大于你，暗街等也在等你，但却在暗示结局甚迷离，但却在暗示结局甚迷离。 想你来自张国荣的演绎，那么同样呢也是他亲自作曲的一首作品。这里是北京文艺广播，继续为各位直播的好歌会说话。今天我们的歌坛星云录，一起来跟大家聊的就是哥哥张国荣。那么今天呢我们换一种全新的角度来诠释他，一起来分享他的作品，那就是我们今天跟大家分享的都是他自己创作的那些作品。我们来看大家说什么哈啊，对，欢迎大家通过新浪微博找殷小超，或者是微信公众号北京文艺广播，一起来互动聊天哈。我们来看大家的留言。魏洛峰说，如果哥哥还在，他的话那么多，一定会很喜欢发微博，内容大概也猜得出来，应该就是打麻将赢了谁，咖啡店来多少客人，还有谁是谁的趣闻之类的吧。好吧。艾瑞斯云朵说，祝876北京文艺广播24岁生日快乐。大国烈说，纵然记忆抹不去，爱与恨都还在心底。云朵还说了，我就是我不一样的烟火，15年转瞬即逝，很多东西随着时间会被人忘记，唯独无法忘记哥哥，怀念张国荣那些歌那些电影，更怀念的是他曾经说过的话带给我们的无限的能量。爽又来了，他说都只因你太好，找不到应有的退路。将世界说给12956先生，他说，我作词林夕，作曲张国荣。克罗妞也说了哈，今天本来是一个西方的节日，但是每个人在这一天呢都会做一些平时不敢做的事情。可是在2003年这一天开始，慢慢的这一天就成为了无数人心中的痛和疑惑。我想现在应该只有哥哥一个人能在这一天放弃这个节日，做一个无脚鸟，尽管世间再无成蝶衣，但是哥哥永远住在我们的心里。好吧，我们上半时段的最后一首歌曲，我们就来继续分享一首非常经典的来自张国荣的歌曲，这首歌呢叫深情相拥。那么我们都知道这首歌曲是出自夜半歌声，那么这部影片当中呢有三首歌曲，一个是深情相拥，还有就是夜半歌声，还有一辈子失去了你。那么这个曲子呢是张国荣在创作的时候专门安排了百老汇喜剧式的作曲方式，那么他呢加上自己的这样的经验，还有这个辛晓琪的戏剧化的功底，让这首歌呢成为了张国荣歌唱生涯最为戏剧化

天空海阔，要做最坚强的泡沫。我喜欢我，让蔷薇开出一种结果。孤独的沙漠里，依然盛放的赤裸裸。 易先生说了，对张国荣最深的印象就是《倩女幽魂》。高一那一年，《倩女幽魂》的故事被编进了语文课本，当时老师给我们做拓展，莲塘的语文课给我们放了《倩女幽魂》的电影，那是我第一次领略到张国荣的魅力。后来那一周的周末，我逃掉了所有的课外课，在家把他的电影都看了一遍，从那之后真的就迷上了他。 天空海阔，要做最坚强的泡沫。我喜欢我，让蔷薇开出一种结果。孤独的沙漠里，依然盛放的赤裸。 来自张国荣的演绎。其实呢，张国荣拿过很多这样创作类型的音乐奖项哈，比如说《沉默是金》《由零开始》《我》《大热》等等，这些耳熟能详的歌曲能够获得当时各类音乐颁奖机构的认可，还有很多歌曲获得过电影机构颁奖礼的青睐，比如说《夜半歌声》。那么这首歌呢，曾经获得第15届香港金像奖和第32届台湾金马奖最佳电影歌曲的提名。再比如呢，1996年的《有心人》分别获得了第16届金像奖和第33届金马奖最佳电影歌曲的提名。虽然呢都只是提名，但是有的提名也可以说是一种认可，也从侧面认可了张国荣在创作方面的实力或者说是影响力。一起来分享这一首《夜半歌声》。 心愿完成，带着你飞奔到永恒。 一半歌声来自哥哥张国荣的演绎。山海不可平说，这首《夜半歌声》让我等得太久，电影经典，好看，哥哥参与了三首歌的作曲，好听。看云说，1996年在太原看的《夜半歌声》，电影中的三首歌最喜欢的就是这一首，也许是他在电影情节当中出现的时候，太让人感动了吧。变相怪杰说，每一次看音乐节目，看到一代又一代的歌手翻唱哥哥的歌，心里都觉得很矛盾。编曲呢是越来越现代化，演唱技术呢是越来越高，但总是无法再给人同样的味道。但同时呢，心里也很开心，他的作品能够一直被人记住，这应该是所有歌手都希望做到的事情哈。那么除了为自己的专辑创作歌曲呢，张国荣也有为他人做嫁衣的时候。虽然说满打满算只有九首，但却不乏有影响力的代表作。1992年歌手周慧敏推出了专辑 Endless Dream 无尽的梦，其中呢有一首歌在后来家喻户晓，周慧敏每逢演唱会都必唱的歌叫做如果你知我苦衷。那么这首歌的作曲就是张国荣，而且是他为周慧敏特别创作的一首歌。这首歌呢也是电影《蓝江传之反飞组风云》的主题曲。这部电影的主演呢就是张国荣和周慧敏，两个人在拍戏的间隙交谈甚欢。那么那时候呢，张国荣就答应他一定为他写一首歌曲。没过多久呢，他就根据周慧敏的风格和嗓音特征为他量身打造了这首歌曲。那么接下来我们就来分享《如果你知我苦衷》的普通话版本，那么名字呢叫做《从情人变成朋友》。 从情人变成朋友，这是来自周慧敏的演唱。那么歌手王菲呢，也曾经演唱过张国荣创作的歌曲，名字叫做《忘掉你像忘掉我》。不过呢，和王菲的其他作品相比呢，这首歌的知名度呢不是很高，因为它呢只收录在了王菲的精选集中，并没有被放进任何一张全新的专辑里。不过呢，因为歌曲是《白发魔女传二》的插曲，所以说呢人气也并不是特别低啦。那么接下来我们就来分享王菲的这一首《忘掉你像忘掉我》，由哥哥张国荣创作。蝴蝶说了，对哥哥的印象最深的一个动作，就是他一只手夹着烟，另一只手插着兜，观摩程蝶衣的动作，然后自己比划了一下，很好的诠释了优雅这个词。鸿雁也在微信上跟我们说，祝北京文艺广播生日快乐，感谢你们在我孤独的时候，是你们带给了我快乐，是你们陪伴我度过了每一天，谢谢你们。 忘掉你像忘掉我，这是由王菲的演绎，张国荣创作的一首作品。好吧，今天我们的节目要跟大家说再见了哈，感谢大家一个小时的陪伴收听。那么今天呢，也是北京文艺广播24周年开播的日子。那么今天呢，我们下午两点钟呢，在西单图书大厦举办的特别活动，还有晚上的特别节目，还有最近在这一个月当中为大家送出的很多好礼，欢迎大家呢也是继续关注北京文艺广播。好的，这里是北京文艺广播正在为各位播出的好歌会说话，感谢大家陪伴收听，稍后为各位带来的是小说联播，我是英超，明天同一时间再会喽。 聚焦新时代，歌唱新北京，歌唱北京，歌曲展播。中国出生的孩子从懂事的时候就学会了一首轻松活泼的歌曲，我爱北京天安门。这首歌节奏清新，旋律活泼，在当时众多作品中脱颖而出，成了儿童和青年最喜欢的歌曲。2000年，法国钢琴演奏家理查德·克莱德曼将这首歌改编成了现代钢琴曲，让世界记住了这段经典旋律。正如同这首歌的词作者金果林曾说，我就是社会最微小的一个细胞，我用最直接的方式表达我对中国最单纯的感情。 我爱北京天安门，天安门上太阳升，伟大领袖毛主席指引我们向前进。我爱北京天安门，天安门上太阳升，伟大领袖毛主席指引我们向。 唐华涛，祝北京文艺广播 FM 87.6生日快乐！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霍思燕，祝北京文艺广播 FM 87.6生日快乐！ 我是导演何健，祝北京文艺广播生日快乐！ 哎，Hello， 大家好，我是秦海璐，在这里要祝北京文艺广播生日快乐！ 大家好，我是辛柏青，祝北京文艺广播生日快乐！ 文艺广播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刘亦菲， 我是吴京。 大家好，我是袁泉。 大家好，我是演员蒋玉霞。祝北京文艺广播开播24周年生日快乐！ 祝北京文艺广播开播24周年生日快乐！ 春风得意，